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19章救人。 赵熙这旱鸭子在水里扑腾了好几下，袁子峰这才发现他不会游泳，正想跳下去救人呢，旁边有道身影比他更快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李琴书。赵熙完全是凭着求生本能在拼命的扒拉，李琴书一个人施展不开拳脚，袁子峰霎时脸色一黑，也跃了进去。他跟李琴书一起把赵熙推上岸之后，便坐在泳池边上，黝黑的瞳孔直直盯着对方。 怎么不看好你的朋友？ 看着李琴书那张还在滴水的脸，袁子峰实在不好意思说是自己把他给蹬下去的，顿了半天之后才开口道：你也在这儿啊？那个挺巧的。李琴书没再说话。两人之间弥漫了一股尴尬而又诡异的气氛，直到赵熙突然咳嗽了一声，咳出了一口水，这才把两个人的注意力转移了过来。赵熙挣扎着坐起身来，脸色微黑呀。 你们不要只顾着叙旧，管管我好不好？我差点就过去了。子枫，我今天真是把你给记住了，100道数学题都救不回来那种。 我哪知道你不会游泳啊？你还是不是男人呢？袁子枫小声嘟囔了一句，旋即站起身来，伸出手。赵熙用手握住，一个使力站起身来。袁子枫还要去拽泳池里的李琴书，这人却不给他任何接触的机会，自己用手肘撑着泳池边缘就跳了起来，身上带起了一阵水花。只穿了短裤的李琴书，精瘦白皙的上半身在烈日照耀下显得格外耀眼，被身后波光粼粼的泳池一衬，更让人心驰啊。袁子枫不由自主地挪开了视线。那个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哼。 李琴书笑了笑，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水。 我初中可是游泳队的呢，以后一定要小心一点啊，别再闹出这种吓人的事了。 啊。终于，不远处和李琴书攀谈的那男人也走了过来，他一只手略显亲密地搭在李琴书的肩膀上，笑道：“ 怎么样，救人的感觉挺好的吧？” 李琴书冲他翻了个白眼，神色是难得的鲜活。 你这个游泳教练在旁边看着却不去救人，心里不觉得愧疚吗？ 这不是给你们大显身手的机会吗？ 男人笑了笑，迎上袁子枫诡异的视线，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伸出手道： 啊，你好，我是李凯云。 袁子枫手都没抬一下。李侃云伸着手，有些尴尬地动了动。一旁打圆场的赵熙伸手跟他一握，他感激地笑了笑。你们俩单独来泳池啊？李侃云一愣，紧接着老老实实的： 我在这里上班来着，听说是跟另外一个人一起来的。 这人居然叫他秦叔。袁子枫酸溜溜地看着李琴书。李琴书，你业余生活还挺充实的嘛。 当然。 李琴书状似浑然不觉地笑了笑。 闲暇时间总要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嘛，不然岂不是虚度光阴？ 你现在跟虚度光阴也没什么太大区别，忙着谈。 叔。 不远处， 一道特别脆的女声突然响起来。众人循声望过去，却见泳池外一个穿着小裙子的女生奔了过来，笑起来脸上的酒窝格外明显。袁子峰觉得这姑娘特别眼熟，可就是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。直到女孩子跑到近前，一把抓住李琴说的手问道， 我听说你刚刚下泳池救人了呀，怎么样，别人有没有对你感恩戴德的？ 袁子峰这才想起来自己到底在哪儿见过她，这不是上次李琴说相亲那姑娘吗？自己还在对方面前秀了一把来着。只可惜袁子峰已经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了。 不就救个人啊，哪能到感恩戴德的地步？还有，你别这么喊我了啊，老觉得你低了我一个辈分。 姑娘视线往旁边一瞥，正要开口说话呢，却见赵熙突然上前一步，猛地深深鞠了一躬，声音特别有节奏感的道：“ 谢谢。”“ 什么？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” 李琴书吓了一跳。赵熙虽然冲着李琴书在说话，但视线分明一直在打量那姑娘，目光大胆的，就连袁子峰都看出了几分端倪来。李琴书自然也咂摸出几分意思来，笑了笑：“ 小事情而已，不用这么客气。你就是那个子峰经常提到的，一起做数学题的室友吧？”“ 是。”“ 你好，我是李琴书，这位是李侃云，我表哥。” 袁子峰脑子里紧绷的那根弦儿，这时候咯嘣一声断了。靠，表哥？合着我又是在吃飞醋呀？那个，不过这表哥怎么跟李琴书长得一点也不像？如果说李琴书的长相是 S 级的，那这表哥长相顶多算 B 级的。不怪我，主要还是那表哥长相太于大众脸了，让我误会。袁子峰默默在心里吐槽自己打脸了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赵熙和那姑娘居然勾搭到一起学游泳去了。 行，那你们先玩着，我学员叫我呢，我去赚钱了。 李琴书笑眯眯道了个别。等到袁子峰回过神来，这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。他动了动嘴皮子，想说点什么，却说不出口。还是李琴书主动开口询问道：“ 你们也过来游泳？”“ 啊。”袁子峰莫名有点心虚，编了个笑话：“他不会游泳，让我教教他，所以就过来了。”李琴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 嗯，挺好的，会游泳就多了一项技能嘛。不过以后还是要多注意一下，别再出这样的事情。我看他也吓得惊魂未定的。”“ 啊。”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